真爱的冷战，激烈的叫骂，那种更客观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幽暗，以爱之名，我小小的河难流两河相通，以爱之名，像流星坠落我原有的时刻，只为了快感的冲动，只为了本能的寂寞，来到了现在的人生，却是创造我的人生。 头痛，脑袋一片轰隆隆，想你我妒忌发动。